畏之情，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去年12月末，齐白石作品《山水十二条屏》在拍卖会上拍出了9.315亿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为了目前为止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而就在往前大约1个月的时候，文艺复兴大师达芬奇的一幅画作《救世主》也在纽约的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最终以4.503亿美元的价格成交，约合29.86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最昂贵记录。今天早上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国内和全球最贵的两件艺术品。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先来了解和认识一下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那咱们先说说这条屏吧，这个是国画和书法的一种创作形式，也是一种装裱形式。简单的说呢，就是一张竖长条的作品。如果单幅悬挂的话叫条幅，如果好几幅并挂的话叫堂屏或者条屏。有4条屏、8条屏、12条屏，甚至是26条屏那么多。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每一条屏的画面尺寸纵向是180厘米，横向是47厘米，分别画的是江上人家、石岩双影、板桥孤帆、柏树森森、远岸鱼霞、松树白屋、杏花草堂、烟深帆影、山树楼台、山中春雨、板塘荷香和红树白泉。这座作品是创作于1925年，当年齐白石62岁。作品呢是送给民国年间的北京名医陈子林的贺寿礼。据说这位名医和齐白石、张大千、于飞岸等名画家都很有交情。业界普遍认为山水十二条屏是白石老人风格转型期里最具代表性的山水作品。长天照日，桂林山水，浮萍山影，小桥流水，这就是中国文人内心无限向往的精神家园呐。齐白石研究专家郎少军先生就评价说，这十二条屏啊，把远游印象、写生画稿、前人模式和居北京后的创作经验融于一炉，构图简洁，意境新奇，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画法则集勾勒与泼墨为一身，兼有鲜艳的着色。可以说这一套条屏具有总结性，很大程度上标志了齐白石山水画的成熟。一件是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一件是达芬奇的油画《救世主》，一件是目前为止中国最贵的艺术品，一件创下了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两件艺术品，聊聊艺术品拍卖和艺术品修复的故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华天雪说，在书画界，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被称为是传说中的十二条屏，只能在齐白石作品集等重要著录中得以一窥局部。哎，那为什么说是传说中的呢？这我们就不得不讲一讲这组艺术品的收藏史了。刚才提到啊，1925年山水十二条屏呢是送给了名医陈子林当生日礼物，而1958年后呢，作品一直被白石老人的入室女弟子郭秀仪和他的先生黄其祥来收藏。1989年中国台湾画商王台庆逐条地买下了山水十二条屏，之后台湾长流画廊的老板黄承志又以百万美元的价格收藏。而2015年之前，山水十二条屏只在公众面前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54年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齐白石绘画展览会，能进入白石老人生前的展览，说明他本人对这套画作是非常看重的。齐白石是1957年去世，而这第二次的公开亮相就是1958年北京苏联展览文化馆举办的齐白石遗作展览会。这一晃就到了2015年，北京保利拍卖成立十周年之际，山水十二条屏终于再次亮相，地点是保利艺术博物馆，这也是这件作品近60年来首次进行的公开展览。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这件作品就被盛传将亮相拍场，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当时不少的报道文章都给出了估价，有的估价说超过10亿，有的估计成交价可能达到15亿。不过当年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吧，这件艺术珍宝并没有最终走上拍场。时隔两年以后，2017年保利秋拍，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再次亮相。在预展的三天之中，十二条屏前的观众可以说是络绎不绝。17年12月17号晚，山水十二条屏正式进入拍卖阶段，以 4.5 亿元起拍，随后场内先后有多位收藏家竞价，报价以1000万元价格上升，直至5亿元。之后报价开始以2000万元为阶梯加价，在前后近70次左右非常焦灼的竞争中，最终以 8.1 亿元落锤，加上佣金，最后以 9.315 亿元成交。那天当拍卖师最终落锤的时候，不少观众都纷纷起立，全场掌声热烈而且经久不息。因为不能公布买家姓名，所以拍卖行只对媒体透露的是买家来自中国内地，而且其实啊，参与竞买的藏家几乎全是国内藏家，有近10个人办理了竞买这件作品的特殊号牌，而这些藏家几乎都有自己的民营美术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著名演员也是收藏家王刚就说，这件十二条屏是罕有的近现代国宝级的艺术珍品，在此次拍卖和展出后，无论公司收藏恐怕都再难得见了。策展人武进也说，收藏这样一件作品是一个收藏家毕生的心愿。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真想把所有的藏品都卖出来换这套白石老人的鸿篇巨制啊。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聊完了国内目前为止最贵的艺术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全球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达芬奇的救世主。救世主是达芬奇在16世纪初为法国路易十二所做的20幅耶稣基督主题的作品之一，是一件油彩木板肖像。 高26英寸，差不多66厘米，宽18.5英寸，大概是47厘米。画面中身穿长袍的耶稣基督，右手轻举，象征祝福，左手托着一水晶球，是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面部轮廓和五官边线都是模糊渐隐的，这种视觉效果会给我们一种错觉，仿佛在与画面后的基督进行眼神的交流。哎，听上去是不是让您想到了那个蒙娜丽莎呢？还真是这样。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的相关负责人又介绍说，救世主和达芬奇的另一件珍贵画作《蒙娜丽莎》大约是在同一个时期创作，两幅画有很多风格上的相似性。大家知道啊，在整个世界上哈，能在博物馆见到达芬奇的真迹只有15幅，而这幅救世主是第16幅，可以说是唯一一幅，也是最后一幅可以市场上流通的达芬奇的作品。那这件作品可以说是沧海遗珠了，一度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视为是达芬奇门徒的作品。它最早是17世纪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的皇家收藏，之后经手白金汉公爵，然后又在世间淹没了2个多世纪，直到1900年才在市场上重现。1958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以45英镑约合人民币500块钱就成交了，而那之后它就再度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2005年油画救世主又出现在了美国一家小型拍卖行的拍品中，当时这个作品也是被当作复制品来归类的。2010年底，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被召集到伦敦，最终这幅木板油画被鉴定为是达芬奇的真迹，而它的估价也因此成万倍的上升。一件是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一件是达芬奇的油画救世主，一件是目前为止中国最贵的艺术品，一件创下了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两件艺术品，聊聊艺术品拍卖和艺术品修复的故事。根据介绍，这次拍出世界最高价的拍卖，卖家是俄罗斯的化肥巨头迪米特里·里波罗夫列夫。2013年他以 1.275 亿美元拍的此画，而短短4年的时间他就获得了 250% 的收益，而拍卖行佳士得也将获得5030万美元的服务费。不过这一次以 4.5 亿美元买下达芬奇救世主的买主身份也没有被公布，是一位匿名买家。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哈，当然了，也都很理解人家为什么要匿名了。不管是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还是达芬奇的救世主，他们的艺术价值和拍卖价格之间其实并不能画上一个完全的等号。毕竟艺术真的是无价的。中国拍卖协会的副秘书长欧树英就说，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艺术品的价格，包括作品的艺术性、市场认可度，或者是遇到了一个对的买家，价格就能上去。而对于有些人把这两件艺术品的拍卖价格放在一起做比较，欧树英也说，中西方艺术品的不同价格是在两个不同文化体系之下的价格体现。达芬奇的救世主拍出多少亿，和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拍出多少亿，都是在现有的社会背景基础之上产生的，他们啊各有各的特点。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 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呢，咱们聊了2017年年末两件著名的天价艺术品的拍卖。今天剩下的这些时间呢，我想借着大家对名画的这个关注度，咱们来聊一个有趣的，但您可能不太了解的话题，就是油画修复。其实啊，任何一幅油画作品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不可逆转的生命衰竭。每一幅流传至今的名画背后，几乎都蕴藏着修复师的妙手回春。当然了，其他形式的画作也是一样的。看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朋友应该比较了解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拿油画的修复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拍出天价的这幅达芬奇的救世主，号称毫米级的油画修复技术可以说是赋予了它新的价值。达芬奇救世主在辗转世间的几百年中，曾经经历过一次不幸的画蛇添足。一位不知名的修复师认为原作中的人物形象作为上帝之子显得气势不足，就往上添加一小撮胡子，结果呢，自然是弄巧成拙了。1958年，这幅作品以45英镑售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当然了，这么便宜的画，估计也没人追踪，没人关注。直到2005年，一位艺术经纪人重新发现了它。2007年，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修复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文物管理员莫代斯蒂尼开始对救世主进行全面的修复。刚开始，画面背后的胡桃木板大部分已经被蛀虫侵蚀了，画中的人物看上去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一道裂口划过胸口，然后转向左脸，将画像分成了两部分。由于这两部分已经无法再平整地合在一起了，有人还尝试用刀具将它的边缘挫平，刮去了整块颜料，甚至有些地方还能看到新鲜木板。那这肯定不是原来达芬奇用的那块了。尽管这幅作品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状态保留了下来，但其中精巧的细节、错综复杂的设计已经被磨去了不少，这些就只能通过修复师一一修复了。一件是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一件是达芬奇的油画救世主，一件是目前为止中国最贵的艺术品，一件创下了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两件艺术品，聊聊艺术品拍卖和艺术品修复的故事。那有没有画作是保存得很好，根本用不着修复的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的教授司徒勇就告诉大家，事实上啊，任何一幅油画在其被完成的同时，就开始了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这是油画本身的材料和构造决定的，还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站在法国卢浮宫的蒙娜丽莎面前，欣赏她神秘微笑的时候，您知道吗？她可是被修复过70多次的。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是在经历了被人野蛮的猛砍之后，修复时不得不对其进行了缝合和润色。毕加索的名画《演员》曾经被参观者跌倒时不慎抓破，自然也经历了修复。而《最后的晚餐》大家都知道的这幅名画，更是几乎从完成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修复工作。从根本上讲，油画修复的目的就是要让油画以其本来的面貌被保存下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修，修多少呢？肯定是有原则的，就是最少量干预、可逆性和可识别性。最少量干预呢，是指修复只针对缺损、毁坏的部分，不能干预其余部分，更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改变画作。可逆性是指使用的材料和修复措施可以除掉重来，以减少不当操作造成的损伤， 不妨碍日后的修复。可识别性则是要求修复的部分可通过正常检测手段辨识，以便后世研究。然而呢，数百年来围绕油画修复的度，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它是画在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修道院的墙上的。壁画在达芬奇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剥离了，不知道被后世的画家重复画了多少次，哪一笔是达芬奇的真迹，其实都已经说不清了。据说其中一位门徒的手在重画中变成了面包，而另一位门徒的胡子却是越长越长。除此之外，这块圣地还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除了拿破仑的大炮轰击，二战时教堂也遭遇了轰炸。多亏意大利人把这面墙的前后上下用好几层沙袋完全遮挡住，壁画才算幸存保留。扯远了哈，其实我们提到这个最后的晚餐，包括救世主，都是想跟大家说说这艺术品修复、油画修复的必要性、重要性还有复杂性。历史上早期由于材料和技术所限，一些修复技艺在现在看来是非常不恰当，比如许多人会用水和肥皂来擦洗油画，或者用黄油、机油、啤酒、凡士林来涂抹画面，以恢复画作失去的色彩。直到1888年，主管柏林皇家博物馆的菲里德瑞屈·拉斯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主管博物馆的化学家，科学方法才逐步进入了油画修复的领域。随着科技进步和仪器的应用，人们对油画的结构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工艺和材料也才有了非常显著的革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这个油画修复中心参观啊，您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门口的柜子里陈放着各种修复填料和颜料的瓶瓶罐罐，两张大工作台和画架上摆放着几幅正在修复中的油画。除此之外呢，您还能看到医学定位微型镊子、微型剪、手术刀、温控熨斗、防毒面具，各种工具是应有尽有，简直就像是一家外科诊所。其实呢，这油画修复中心啊，它就是一家油画诊所。这里头的副主任王晨也说，相比于工匠，我更愿意叫自己油画的医生。因为油画修复师不仅要懂得解剖，掌握病人的本体结构，还需要掌握病理、医理和药理，还要会动手术。每年这里大约要修15幅到20幅画，他们为每幅画都建立了详细的病历，从检测报告、认证信息、测试分析到修复目标、方案、修复记录、标签、使用材料等等，都被一一记录在案。而这也是专业修复发展至今区别于业余修复的基本标准和操作规范。所以说，是有了这些医术高明的好大夫，我们才能看到更多既长寿又健康的艺术珍宝。那今天跟大家聊了不少艺术品拍卖的大事哈，还有艺术品修复的故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来自赵雷的民谣，歌名就一个字儿，画。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